分不开。 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

落在我送的摇椅上，摇是荡秋千的另一种方式，我模仿你那碎碎念念的样子，我是你的小孩子。我承认我喜欢你唱的那首老调子，所以我小声地跟着你哼，那我老的时候才会记得，聊一聊我们曾经做的傻事，醒来以后是不是就有解释，原来承诺两个字累人一辈子，也轻易让人勾勾手指，聊一聊我们曾经错过的事，是否在失去以后才有价值，原来梦想的种子要用一辈子的执着来等待它的果实。 才让他有几颗 变化，看着你沉默不说话，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我想你一定有你的想法，你不用急着现在就回答。那一个他让你挣扎，别告诉我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经典九六九父亲节特别呈现，致老爸的一封信。6月11日，新世界百货崇文门店南馆一层，现场亲手为父亲写一封信，用行动表达对父亲的爱。我们将甄选听众留言在电台展播，致老爸的一封信，快来参与吧。 天快亮了，你的心呢？它曾经属于我的。我该走了，你的手呢？有没有一点点舍不得？每件不得不放手的玩具，总算带来过快乐。每一段不得不完结的关系，只是一种选择。好记忆还算难忘，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不如这样，我们一直拥抱到天亮。如果关怀是种补偿，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倒不如这样，我们会到拥抱的现场，证明感情总是善良。残忍的是人会成长，来的来了，走的走了，我们还要求什么？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只是一首太温柔的歌。如果美好记忆 算难忘，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不如这样，我们一直拥抱到天亮。如果关怀始终不长，还有什么不能？是人会成长，始终不长，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倒不如这样，我们回到拥抱的现场，证明感情总是善良，残忍的是人会。

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 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是风又落空，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这么深情

And this is why I love you. I mean, I place no one above you.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Anything you want, you just come to daddy. Listen, when I discovered you, I discovered a peace within. A joy like no other, you are my closest friend. If you were a number, you'd be a perfect 10. Right out of the blue skies, you were heaven sent. The way we make love over and over again. If I had to describe it, wouldn't know where to begin. I am so proud to be your next of kin. You prayed over me when I had no reason to live. Caramel coated toffees, chocolate covered strawberries, love so sweet, you're my chocolate factory. Gum drops, Dixie chocolate milk bars, there's so much variety, love so sweet, you're my chocolate factory. Now if I could write a book on how you make me feel, the title would read A Strong Black Man, and that's for real. I've been going round and round just like a Ferris wheel, been in and out of relationships, but you're that deal. Ain't nobody else on God's great earth for me. Heaven stirred us up together and made the perfect chemistry. Wouldn't change you for the world as long as I exist. You're always in the kitchen cooking up my favorite. Yeah. Caramel, coffee, tea, chocolate covered strawberries, love so sweet, you're my chocolate factory. Gummy drops, Dixie chocolate milk bars, there's so much variety, love so sweet, you're my chocolate factory. That puzzle piece that completes me. Will you set my soul free? Girl, you're everything. Girl, you're everything that I could be. When I wanna be free, yeah. If you're a dainty treat like peppermint sweet tarts, big blows, red hearts, baby you are. Caramel coated toffees, chocolate covered strawberries, love so sweet, you're my chocolate factory. Chocolate factory. Caramel coated toffees, chocolate covered strawberries, love so sweet, you're my chocolate factory. I went over the rainbow, it's a chocolate milk bars, there's so much variety, love so sweet, you're my chocolate factory. That I'm just like a kid. Caramel coated toffees,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欢迎收听 FM 96.9，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 经典99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觉得呢，经典歌曲啊，就像张学友、黄家驹这样的歌手演唱的歌曲。你会发现他们的歌会随着时间的沉淀，然后在我们心中的热度是不会消减的，反而会愈发的浓烈。我觉得这就是经典歌曲。 我觉得经典歌曲是陪伴着我们成长的，然后有一定故事的，然后并且能给我们动力的。比如我个人比较喜欢五月天的歌曲，是因为从十年前就听五月天，然后他陪伴我走过很多岁月，然后并且给我很多激励。有那么句话就是说，多听五月天必成好青年嘛，所以我觉得五月天的音乐就是经典音乐。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969精英有话说，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 最初的一步是很难迈出的，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开车不看手机，经典的音乐陪伴着你，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安全温馨的行车环境。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为什么告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自己又不语，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 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要将我便要将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像我便有像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向各地派出了32个核查组，首次对省级的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评价。国家卫健委发布2018年人均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经费补助标准从50元提高到55元。昨天宁波警方通报了大妈所酬未果怒摔捡盗手机一事，称当事双方已达成了和解，对当事方及事件的细节不做公开。炒作空姐顺风车遇害的二更食堂团队近日被惩处，解除责任人劳动合同，解散13人运营团队。11岁的四川男孩小雨目前身高是2.06米，或许全球最高的小学生，他的父母身高分别是1.8米、1.9米。世界杯的 C 组，澳大利亚0-2不敌秘鲁，两队同遭淘汰，法国0-0战平丹麦，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无进球比赛，两队携手晋级16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科研人员近日研制出了一种边长仅0.3毫米的计算设备，比一粒大米还小，成为世界上最小的计算设备。 Oh, 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这是来自于陶喆的一首歌曲，就是爱你。各位呢，周三好，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英奇。 哎，今天是我和英奇和大家来互动这一小时的话题。那么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你有什么拿手的运动？哎，这个话题好像和英奇这个最近比较能聊得来啊。 是啊，我比较拿手的运动啊，我觉得铅球、铁饼、跳高、跳远、高尔夫， 你都会吗？ 我都不太会。 其实本周也有一个有关于羽毛球的活动啊，这个组的听众大家一起去打羽毛球呢，我们带队的主播就是英奇了。 没错，我还是比较擅长羽毛球这项运动的。那泽林，你平时喜欢一些什么运动呢？ 平时啊，比如在这个曾经比较喜欢篮球啊、这些运动，但是现在可能跑不太动了，就比较喜欢滑雪呀、这种娱乐型的活动了。 你的意思是大夏天的滑雪可以凉快凉快是吧？ 夏天能滑雪当然是最好了，那可能会爆满。平常喜欢在这个冬季的时候去和朋友一起滑个雪呀什么的都比较好了。其实现在能运动到的项目也不多了，我就是比较懒了。

今天去哪儿看电影？ 就去保利国际影城马家铺店。保利全景升级 Poly Max 激光双巨幕豪华影厅，超低会员观影价等你来体验。地址：南三环西路凯德莫五层。 享受电影，享受生活，尽在保利国际影城。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很多朋友问我皮肤好怎么保养，其实我一直吃小仙炖仙炖燕窝来滋补，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95度低温炖煮技术，确保营养不被破坏。当天先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让我不管在哪个城市拍戏，不管有多忙，都可以享受到一份新鲜营养又好吃的燕窝。 小仙炖获2018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奖，销量突破100万份，上天猫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 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歌曲《爱相随》，送给你。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中来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什么拿手的运动。 嗯，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 那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做小一的听友，他说他平时啊不怎么运动，但是每次晚饭之后呢都喜欢出去跑一跑，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项运动了，也就是慢跑。 那我们还看到有一位听友叫做九仙说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和主播一样，也是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呢，现在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平时呢就喜欢和朋友一起去打一打台球，哎，消遣一下时光。 其实我觉得台球现在也是一项比较普及的运动了， 对， 这个平时大家去打一打台球还是不错的选择的。 嗯， 那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你有什么拿手的运动吗？其实每位都有不同的运动爱好，那不妨来关注我们的经典九六九微信平台，和我一起来聊一聊。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就可以来给我留言了。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刘若英《为爱痴狂》。

在网中央，我

可以选择不去努力，一味抱怨，也可以珍惜眼前自己拥有的，再去追求更多。你可以选择为过去烦恼，也可以把今天当作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体验。如何获得幸福与快乐，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必修课。很多时候，幸福并不在别处，只要你认真的生活，诗和远方就藏在你心里。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新的一天要活得更精彩。 九六九致敬经典怀念家居演唱会听友作品展播，听友为你钟情。 原来我只有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去了泪水谁人都 听友小王九。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让我惊讶地望到情路，天中我意图不愿放去，无法解释真可报这真恩，我以宽待是无憾，穿穿我处身真的爱你。 听友活着变精彩。

上七点了，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